子咧同大家讲个故仔，就叫煮肉。恒子咧就好中意细路仔嘅，中意到嘅程度咧，就系喺街度见到任何一个细路仔，佢都想走上去抱住佢食两啖嘅冲动嘅。其实似阿恒子呢种咁中意小朋友嘅人都有唔少嘅，大概就系恋童癖吧。呢一日个晚上，恒子见到一个四五岁嘅小朋友，这个小朋友系恒子识嘅，系住喺佢哋楼下嘅。恒子懂一家人都几熟噶，所以咧有咩好食嘅都会漏啲俾个细路仔噶。小宝过嚟，恒子入一入手，叫嗰个细路仔嘅乳名。阿姨，个细路发出幼嫩嘅声音，张开双手，快步咁跑向恒子。呢阵时恒子就觉得呢个细路仔就好似一个天使咁。小宝啊，去阿姨屋企玩好唔好啊？恒子微笑咁对住细路讲。细路仔好天真咁点点头，就咁样个细路仔就跟住恒子翻屋企啦。恒子系单身嘅，又冇男朋友，都好少有朋友去佢屋企玩嘅。今日咧，个细路仔就成为咗恒子屋企嘅一个客人啦。小宝，阿姨去煮饭，你自己喺度玩住先啦。恒子边讲边为上围裙，然后走到入厨房，攞起最锋利嘅刀。呢阵时，叮咚叮咚叮咚。换铃声打破了原本在度安静咁煮饭的恒子。恒子走咗出去开门，就见到一个同自己差不多年纪的女人。 恒子，有冇见到我家小宝啊？ 门口外边嗰个女人焦急咁讲： 冇啊！ 恒子又答佢啦： 哦，仲以为佢嚟咗你屋企咧？咦，你煮咩啊？煮得咁香嘅？ 小宝阿妈闻到香味就问恒子啦： 我就炖紧肉啫。 讲完，恒子又带住小宝嘅阿妈一齐入咗厨房，只见个煲里边炖紧好多肉，香气四溢，充满咗成个房间。 我可以试下吗？ 小宝阿妈闻到咁香，就想试一下啦，然后就不由自主咁问下恒子得唔得？ 可以啊。 于是小宝阿妈就夹佢一嚿肉，摆咗入口里边，嗰种入口即化嘅感觉令人回味无穷，啲肉香当中仲带住少少香甜。 呢啲系咩肉啊？点解咁好食嘅？ 小宝妈就问阿恒子啦。 呢啲 呢阵时恒子都唔知点答啊。小宝阿妈啦， 哎呀，我都差啲忘记咗，我上嚟系揾阿小宝噶，下次先嚟同你请教点样整呢啲肉啦。 小宝妈突然之间咁讲，讲完之后就走咗啦。恒子送走小宝妈之后，深深咁吸咗一啖气， 唉，好险啊！ 到了吃晚饭的时候，恒子就拎出个煲炖肉，一拿出来，香气飘满整间房间。恒子忍住吞了啖口水，准备夹嚿肉嚟食啦。突然之间，小宝成身系血咁企喺恒子边跟，哀求道： 阿姨，你唔好食啦！ 大家都知道恒子中意细路仔，但系唔知道恒子系中意食细路仔嘅。